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四篇，山胆，第十五集。入夜时分，崖顶一片雪亮，几乎一半的帐篷和营地灯都移了过来。孟劲松坐在帆布椅上，手里紧握着卫星电话，他盯住崖边，不安地舔一下嘴唇，再舔一下，回思着事发后自己的一系列安排是否妥当。 当时崖下那把火烧得太猛，八个随行的山虎下山没多久都狼狈不堪地上来了，我强迫自己稳住心神，马上让人重点趴伏还没断的那三根。这上手颠是有重量的，说明人还坠在绳上，不过不敢往上拉，怕绳断。牵丝的那根先设了重量，但几乎是同一时间僵链的那根增了重，我推测是牵丝转移到僵链那根绳上了。又过了一会儿，两根绳子也都断了，往好处想，只要不是活起即丧命的话，牵丝多了一两分钟的制动时间也可以转危为安。可往坏处想，下头如果要是有意设伏的话，肯定还有后面的招，也许他们已经…… 情况不明，再多想也是无益。孟劲松心一横，先把这念头撇开，把那八个人叫过来一一询问。宗八人所见，在经与柳冠国等讨论，他怀疑起火的那个高度可能有山长，于是在确保崖上人手的同时，吩咐柳冠国带了约摸二十个人下去，一个一个山洞的查找到底是哪个洞通常。接着正如孟千姿所预料的那样，孟劲松犹豫再三，联系了外援，显琼花应该还在深山，信号不通，裘碧影倒是很快接听了。由于不确定孟千姿是否能自行脱险，稳妥起见，孟劲松先把这头的情况说了一下，让裘碧影心里有个底，做好可能要过来的准备，但不用立刻就出发，万一不到一时三刻孟千姿又上来了，五姑婆岂不白跑一趟。但这位五姑婆常住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性子也是烈火般急躁，事情还没听全就大吼道： 敢放火烧我们小千儿，看我不拧了他的头。 孟劲松有种错觉，挂机的时候听筒里已经传来了裘碧影那辆大马力摩托机车的引擎轰鸣声。崖边一直没有动静，崖下的搜索也还没什么突破，孟劲松吃不下饭，连水都咽不下一口，只觉得嗓子紧得厉害，出气困难，唯一能做的就是时不时去查看卫星电话屏幕，以防裘碧影找他，尽管明知道这个位置接或打电话都很困难。身后传来嘎嘣嘎嘣嚼饼干的声音，不用回头也知道是新慈，其他山虎在他面前不会这么没规矩。新慈在孟劲松身后两米来远的地方站定，这已经是他敢靠近的极限了。孟劲松头也没回。 切，你倒是吃得下。 哎呀，茶饭不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老孟，吃饱了才能干活。 哼，哎。 孟劲松冷笑了一声，这话是有道理，但即使新慈说的，他懒得回应。新慈无所谓，继续嚼他的饼干。孟劲松嫌这头声音聒噪，忍了又忍，正要赶他滚去远点的地方吃，这声音突然停了。孟劲松觉得奇怪，回头看了他一眼，就见新慈半张着嘴，目光直直盯住崖边，喉结滚了几下，才哆哆嗦嗦地叫他： 老孟，是不是我看错了？刚好像有个头探了一下。 啊，真的？ 孟劲松心中一凛，他相信新慈没这闲情跟他开玩笑，但若是孟千姿上来， 断不会这么诡异的只是探一下头。他紧了紧腰上的防护扣绳，抓起身边的甩棍，向着新慈所指的方向过去。新慈自己不敢靠近崖边，看到别人靠近也同样毛骨悚然，一个劲儿说孟劲松： 老孟，你太靠前了，往后点后点。 正心惊肉跳，忽见孟劲松身侧两三米远的地方有一团黑影突然窜出，身量只柴狗大小，动作异常迅捷。心慈尖叫一声，也来不及看清是什么，撒腿就跑。 哎呀，死道又不死贫道，管你是什么东西，找老孟去吧。 哪知那玩意动作飞快，偏直取心慈而来，两秒不到已经攀上了他的背。心慈只觉得有肉乎乎温热直爪摁在自己的肩背上，又有毛茸茸物事擦着他的脖梗，怕不是以为是异形，刹那间就暴走了，又蹦又跳，止不住嘶声乱叫。这头孟劲松已然看得清楚，又好气又好笑，觉得让心慈出糗是件怡情怡性的事儿，于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只做壁上观。好在陆续有山户听到动静过来，不少人没憋住笑，也有人大声嚷嚷着： 信化妆师，没事儿，就是只猴。 猴子？那猴子就不可怕了吗？更何况这猴子还在我身上爬来爬去的，要是一爪子伸进我眼珠子里头，那我不就瞎了吗？ 心慈简直是要抓狂，想伸手把猴给扔出去，刚碰到温乎乎皮毛，浑身止不住汗毛倒竖，又是一声怪叫。 这猴是想吃饼干吧？你把饼干给扔了，别死攥着了啊。 心慈急抬手把半桶饼干远远扔了出去，这招果然奏效，饼干脱手的同时肩颈也是一轻，那猴已经挠身窜追了出去。围观的猪人一阵哄笑，就跟看了场大戏似的。心慈恼羞成怒，又不敢撵过去，只得怒气冲冲地瞪着那猴。居然是只小猴子，小白猴，说他柴狗大小都是抬举他了，这身量连半米都还没到，一根细小的尾巴在身后翘起转啊转的。这猴先前被饼干的香味吸引，一时间忘了别的，只顾上来抓抢，而如今如愿以偿，刚揪起那半桶饼干，忽见这么多人围观上来，似是大梦初醒，浑身一个机灵，吓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抱住饼干转过身去，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努力地拱起身子，把后背展示给大家。 字啊，他背上有个人字啊。 这可稀罕了，有七八个人立刻凑了上去，围着那猴左看右看，一会儿拿手电细照，一会儿又用手搓捻猴毛，看这字是新写的还是陈年印记。那猴抖得更厉害了，几乎缩成一团，但仍坚持着不走不躲，只是用力地把后背外拱再外拱。过了一会儿，人群自发让出一条道来，供孟劲松来看。孟劲松远远瞧见那字，脸上已经有了笑意，又蹲下来细看了一会儿，这才说了句： 孟小姐到下头了，一切平安，另外两个人呀也跟她在一块儿呢，这趟截止目前没有伤亡，是祖宗奶奶保佑了，大家打起精神来应付眼前的事儿。 哇哇， 人群静了有一两秒，然后爆出一阵欢呼，四下散去时个个喜气洋洋，红光满面。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人字是什么意思，不过孟劲松既然这么说，那准是没错了。人是散了，那猴却还立着不动。过了一会儿，似是觉得人生远了，怯生生地探头出来看。说来也怪，有人时他慌，没人时居然也着急，瞥到心慈还瘫坐在一边，赶紧连窜带蹦地过来，背对着心慈，后背一拱，给他看上头的字。 跑来给我看什么？我又看不懂。 末了还是孟劲松过来，他在猴子身前蹲下，抬手拿起他一只前爪，跟握手似的连晃了三下，又回头吩咐不远处的一个山户： 给他拿点坚果面包什么的。 那猴经他这一握手，顿时如释重负，也不拱被展示了，喜滋滋去对付那半桶饼干，抓了一片在嘴里嚼。先时抢的倒是带劲，现在大概是觉得味道不过尔尔，又很快兴味索然地扔到一边。过了一会儿，这小猴向着那个招引他的珊瑚一路过去，后背上的那个人字随着他的跃动窜走，一会儿横长，一会儿竖扁。新慈这才回过味儿来，好奇地问孟劲松：“ 哎，老孟，怎么就这一个人字，你能看出这么多信息来？”“ 这是我和千姿之间的暗语，说了你也不懂。”“ 切，不说就不说。” 新慈悻悻地想，又想起自己刚刚那么狼狈，孟劲松只在旁边冷眼瞧着，没关心过一声，心头顿起反感。 就你和千姿，还暗语？保持距离啊，老孟。 你什么意思啊？我对千姿还能有什么想法？你这种瓜田李下的话，是想给谁添堵的吧？ 新慈话一出口，就知道说的不妥了。又见孟劲松拉下了脸，赶紧嘻嘻笑着去搭他的肩膀以作补救。 哎呀，我这也是关心你嘛，老孟。哎，你看啊，你都二婚了，这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了千姿的身边，这嫂子难免有想法嘛。哎，万一到时候跟你离了，你想再三婚，哎，就困难了。 这他妈什么乱七八糟的。 孟劲松哭笑不得，肩膀一沉，甩脱新慈的手，正想说什么，不远处忽然一阵搅嚷，抬头看时，是秋冻气喘吁吁地过来，说话都有点气不顺。 孟主莲，山长，下头发现了，是有山长。 白水霄呢？是不是跑了？ 孟劲松心头一凛，抓紧问道。秋冻面色有异。 不是，他还在里头，柳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孟主莲，你自己去看看吧。 休整过后，又补充了些水和粮食，孟千姿一行重又上路。三人各怀心事，反而冷了场。江恋是因为那个梦，总觉得精神疲惫，仿佛刚刚不是在做梦，是真的筋疲力尽地奔跑过，满心惶恐又满怀感伤，自梦里延伸至现实，披覆全身，一时堕了心念，也哑了喉舌。孟千姿是因为听到了江恋的梦话，觉得也许是自己五妈七妈引发的一串说辞勾起了江恋某些不太好的回忆，但这种事属于个人隐私，不好问也不能问。三人之中，以神棍的心事最为单纯，他很担心那只猴，生怕大水冲了龙王庙，那猴还没到崖上就让那条巨蛇给吞了，所以他最先打破沉默，把自己的担忧向孟千姿讲了。 一蛇一猴身上都带了我的符印，你说会不会自家人打自家人，问这种问题。 这么简单的道理我都没想到，身为三重连办，实在不应该。 神棍一阵惭愧，默默走到了后面。不过这一问一答倒是提醒了江恋，他赶紧两步赶上孟千姿。 哎，孟小姐，你写的那个人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不能说。 江恋不问了，然而孟千姿是想说的，习惯性卖关子而已，仿佛东西轻易就被拿走会显得不那么金贵，非一番磨缠方显身价。见江恋说不问就不问了，又憋得难受，实在忍不住了，只好找话问江恋：“ 你是怎么想的？”“ 哼，我想的是，你们是不是有本暗语字典啊？一个字能代表很复杂的意思，但是又觉得这样太笨了，剂量太大了。”“ 当然不是，其实吧，这个就跟魔术一样，说穿了一点都不稀奇。”“ 不是不能说吗？” 孟千姿硬生生把话头给刹住了，半天才回了句：“ 那你憋着吧。” 他没好气，大踏步往前走，哪知身后脚步生紧，江恋又跟了上来。“ 嘿嘿， 我想了一下，大概还是可以说的，只不过是问第一次是不能说，长了嘴就是要提要求的。嗯，这我记住了，现在看来提一遍还不行。 哼，很多事本来就得多尝试几次。 嗯，我懂，这跟好女怕缠郎是一个意思，凡事多缠问几次总能有收获啊。但是我觉得吧，好男不缠女，人要知情知趣，人家不愿意那就算了。所以孟小姐，你写的那个人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孟千姿又好气又好笑，不过既然听者受教，也没必要再卖关子了。他回头瞥了眼神棍，压低声音说， 那个字是给轻松看的，山谷的规矩不养闲人，人人都还得入个行，劲松祖上是入孤衣行的，就是回收二手衣服，大户人家的旧衣服拆洗缝补了，再支个摊子挂出来叫卖。 这个倒是新鲜， 一般卖这种旧衣服是可以砍价的，有个叫价有个底价，叫价大多是底价的二倍再加个整十，比如叫价70底价30，你还价50，他一翻底价知道还有的赚，假装抱怨几句亏了本就卖给你了。 现在做买卖不还是这个理儿吗？永不过时。 但衣服太多，没人记得每一件的底价，都记在本子上，翻查起来又麻烦，他们就会用暗码把底价写在衣襟上，记不住的时候就会翻出来看看。 人字是代表数字的暗码吗？ 嗯，定暗码各家有各家的规则，晋宗祖上是以出头定数，比如田字不出头代表零，身字上下出头代表二，王字出六头代表六。 人字出三头代表三。 嗯，晋宗从小熟悉这个，当数字来玩也教了我，现在上下失联，你在猴子身上写一句我们都平安上去，他也不能肯定真的就是你写的，还是别人写了冒充以混淆视线的，写个人字他就知道写字的一定是我了。这个字又代表三，我们这头下来了三个人，所以他一看就明白了。 确实跟魔术似的，没揭秘时想破了脑袋都想不通，揭秘了也不过如此。江恋想了想，觉得真是一行有一行的学问。 哈啊，字出几个头就代表几，也是挺会想的。 什么头？什么几个头？哇，真是好多头啊！ 江恋一愣，寻向看去，原来不知不觉已经进了枫林，近处看那些枫头的轮廓更像人头了，一个个都像斜街井上滴了下河，用看不见的巨眼盯着三个蝼蚁般渺小的闯入者。又走了一会儿，孟千姿小跑着冲向右前方的一座石峰，这石峰目测得有200多米高，峰头上因为长了不少树木郁郁葱葱密簇成影，乍看上去像女子顶着浓密发髻，确实比其他光秃秃的峰头更像美人头。孟千姿在石峰前数米停住，调整头灯方向照向石壁上的一处，指给两人看， 哎，那儿有字儿。 江恋抬头看去，只能辨出是两个字，但字形复杂，压根儿认不出是什么字。 山胆就悬在这个石峰里，据说这是胆气两个字，有说是仓颉造的字，有说是甲骨文。 应该是仓颉造字，我以前研究过一段时间甲骨文，甲骨文的气字跟三字形似，像一阵刮过的风，不是这么写的。 孟千姿看了神棍一眼，脑子里忽然冒出个念头， 这人还研究过甲骨文呢，这神棍做我的三重连绊倒也并不是那么名不副实，几百年来三重连绊都是主武的，来个文的其实也不错。 江恋仰头看着石峰， 悬在里头高处有洞口，通向某个隐秘的洞穴里吗？ 没有，没有洞。这就是一块巨石，没有什么山洞，也没有山长通进去。 可是，这自相矛盾啊！你刚刚还说山胆就是悬在这个石峰里。 你有没有听过，在汉朝的时候发生过这么一件诡异的事儿？有一群劳工凿山采石，山石被一块一块慢慢凿走，忽然之间一锤砸下去，破出个洞来。洞里有个人已经死了，只剩尸骨，脚踝上还缠着焊死在山石上的铁链。 嗯，是有人被锁禁在了山洞中，洞口又拿石头封死了。 不是，就是一整块石头，石头不是实心的，里头有个洞，类似于造玻璃时工艺不精，玻璃里出现了一个气泡。 哼，山石在形成时腹内天然就有一块空心，这有可能。但你说里头还锁着个人，这就太离谱了。一整块石头，没有缝隙，也没有山长，人是怎么进去的？ 哼，是我们关进去的。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